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71集，现身。夜幕降临，华城的一栋写字楼里，一名中年男人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，两眼无神，坐在凌乱的办公桌前，一边吃着廉价的盒饭，一边盯着电脑上的 PPT。 他似乎感到了眼睛有些酸痛，转动了一下桌上的路虎汽车模型来转换心情。这一幕恰好被年轻的经理看到，以为他在偷懒，走过来搭住了他的肩膀。 今晚能做出来吗？ 没问题。 你每次都说没问题，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啊？ 我尽量。 来公司多少年了？ 差不多四年了。 四年了还做这个岗位，你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吗？你工作不是为了我，你得为自己考虑。这种尴尬的年龄，必须得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行啊。 经理一边说着，一边随意摆弄着路虎汽车模型。男人生怕经理弄坏，却敢怒不敢言。 啊，对对对，经理说的对。 现在公司上下500个人都在等你，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其实我们的压力也很大。你看，这我年纪轻轻，头发都白了。 经理正说着，桌上的办公电话响了起来。经理厌恶地看了男人一眼，把路虎汽车模型放回原位，准备离开。 我知道了，这就过来。 男人挂断电话，气势上仿佛是变了一个人。他拿起路虎汽车模型擦了擦。 把你的模型收下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别天天做白日梦。 男人直接往外走，经理跟了上去。 你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你看现在才几点？ 男人突然一把拽住经理，将他拖进电梯。楼下停着5辆路虎，雇佣兵站成一排，有人为男人打开车门。男人摘下眼镜，丢给经理：“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“ 去见一个称大象的人。” 茶餐厅内，张新瑶瞥了一眼菜单。 这个就点一碗面啊。 对啊， 就算是一碗面，我们也要收服务费的。 我知道。 很快，一碗简单的面被放在桌上，张新瑶拿起一个空碗盖在上面，随后拉着行李箱起身离去。刚走出店门，正好与往里走的洛翔擦肩而过，张新瑶直视着前方。 走了，后会有期。 谢谢。 张新瑶笑了笑，将行李放进后备箱，潇洒地离开。洛翔走到桌前，掀开空碗，露出一部防追踪手机。他拿起手机，按下了电话号码。 老陆，目标已经上钩。 是我们怀疑的那个人吗？ 还不确定，等见到了才知道。在我见到他之前，除了阿部局长和季队长，不要通知任何人。 明白，按计划行事。 通话结束，洛翔大口吃起面来。临时作战指挥部，季天平向阿部局长汇报。 收到洛翔的消息，他已成功取得信任，正赶往约定地点和目标会面。 知道了。 一小时后，在一处废弃停车场，洛翔走下车，数道车灯由远及近地照射而来，5辆路虎一字排开，为首的男人逆着光看不清面孔。 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昆托， 这五年你做了这么多事，难道只是为了当一名警察吗？ 你就是电话里的那个人。 昆托不置可否，几名雇佣兵上前对洛翔进行搜身检查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 我们换个地方聊。 茶楼密室内，陆老板坐在苏新竹面前。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 他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他。 他正在执行任务，这次过来是我个人的意思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认为你有权知道真相。 我不是去见洛翔，我要见的人是陈默。 陆老板妥协了。苏青竹正要上车，回头看见赵大明白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便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钱，又想了想，直接把钱包交给了赵大明白。 下个月你自己从里面拿工资，别乱花啊。 说完，苏青竹上车离开。赵大明白打开钱包，发现里面有一张苏青竹和洛翔五年前的合影，乐呵呵地笑了。突然一个黑影笼罩住他，赵大明白抬起头，惊恐地瞪大了双眼。夕阳下，就在林展雄被梁龙囚禁的那座孤岛上，昆托正在涂抹那幅未完成的画。 这几年我一直在华城。 我以为你已经收山了。 我能重新出来，还得感谢你帮我铲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。 原来你是来捡便宜的。 不不不，是我们。我很欣赏你做事的方法，所有人都会宰杀那头大象，而你却想到了用石头来替换，甚至比你替换的那个人更聪明。 我不是谁的替身，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，当个警察，求个安稳。 做警察有什么好？华城现在遍地都是钱，只要你我合作，就可以到处捡钱。 要想合作，叫你背后的人来见我。 谁？ 能把尸检报告都替换掉的人。 昆托面色渐冷，一名雇佣兵走上前，刚准备汇报，看了一眼洛翔，又闭上了嘴。 说。 都准备好了。 你先休息会儿，我去清点一下。 房门并没有上锁，洛翔犹豫片刻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。突然从旁边的房间传来一个人痛苦呻吟的声音，门被打开，昆托微笑地招招手，洛翔不明所以地走进房间，眼前是被绑在椅子上遍体鳞伤的赵大明白。 哦，你来得正好。这个人是洛翔以前的好兄弟，现在都成哑巴了，还到处跟人比划，说你不是洛翔。我怕传得多了，传到警察耳朵里，毁了你的前程。 洛翔意识到这是昆托对他的考验，他努力克制着情绪，以免露出破绽。 他就是个傻子，谁信他的话？ 傻不傻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 可以。 赵大明白，他是不是你翔哥？ 赵大明白像是搞不清状况一般摇了摇头。昆托拿出枪抵在了赵大明白的脑袋上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他是不是洛翔？ 赵大明白虽受到惊吓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洛翔握紧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入手心， 告诫自己不能冲动。 赵大明白，你该明白一回了。 赵大明白仍旧摇头。昆托突然笑了，拍了拍赵大明白的肩膀。 看来还真是个傻子，你可以走了。 被松绑的赵大明白走向洛翔，手舞足蹈地开始转圈，就像他们在茶楼重逢的那天一样。一名雇佣兵突然开枪，赵大明白应声倒地，死在了洛翔面前。洛翔身体一僵，呆立当场。 兄弟，你可得谢谢我，现在你才真的安全了。 谢谢。 就在此时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洛翔转过身，看到沙副局长走了进来。废弃的停车场内，联合调查组的数辆警车赶到现场，四下一片寂静。 行动！ 众人涌入，却已人去楼空。季天平从洛翔的车底取出一个仍在运行的 GPS。与此同时，洛翔、昆托和沙副局长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上。 是我把他从金三角的死人堆里拽出来，一步步扶持成了现在的昆托。 怪不得他一直躲在华城，原来是你的安排。 有我庇护的地方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昆托又变回了那个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旁边，把玩着手里的路虎汽车模型。 现在上面的人盯得紧，我在华城做事不方便，他毕竟是毒贩，而你是自己人，所以接下来由你来帮我接洽。 为什么是我？ 你的演技不错，把所有人都骗了过去，唯独没有骗过我。廖警官提出暗夜计划，阿布局长和联合调查组利用了暗夜计划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够掌控全局，却没意识到你才是最大获利者。原本我是打算交给廖警官和于警官的，但他们一个冥顽不灵，一个捉摸不透，实在是不能委以重任。 沙副局长的脑子里回忆起了如下的画面。警局门外，阿布局长与季天平握手，沙副局长站在身后，窥视着正在敬礼的洛翔。居民楼下，茶楼路边，沙副局长坐在车里，等着伪装成维修工的警察安装好窃听器。审讯室内，沙副局长看着廖永嘉的口供，对里面关于洛翔的描述有些诧异。树林里，沙副局长站在一旁，警察们开始挖空地，取出尸骨。野外，在杀死那两名黑警的路上，洛翔和苏青竹正在交谈，远处停放着沙副局长的车。演讲结束，洛翔追着苏青竹而去，沙副局长走向讲台，看见装演讲稿的信封上写着苏青竹的名字。办公室内，沙副局长戴着耳机，电脑上是洛翔用脚步在测量自己办公室大小的画面。停尸房里，沙副局长从法医手里接过验尸报告，看完之后露出了笑容。想到这儿，沙副局长给了昆托一个眼神，昆托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。洛翔往窗外的空地看去，那里停着几辆卡车，大批像难民一样的人从车里走出来，在雇佣兵的驱赶下站成几排， 你别见怪，这是昆托提出的计划，我承认有点落伍了，他毕竟还是个老派的毒贩。 一个小孩想偷偷溜走，被雇佣兵拿着鞭子抽打，一名文弱的难民用身体挡住了鞭子，狠狠地盯着雇佣兵。洛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内心涌起轩然大波。 昆托啊，我不方便抛头露面，你带他参观一下。